我选了一首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跟着顺下来的歌，周杰伦第一张创作专辑 J 里面很多人是爱了很多年的老歌《心情》啊，真的有一种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感觉，而小美江美琪也唱出了这样的感觉。FM 974的听友们，已经是刚刚打开了收音机锁定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，下午好，3:05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。 走一遭，想东西是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， 一过了工地北，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，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眼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，一过了工地北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北晃就好，难得天气好都一早，想东西是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， 一过了工地北，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，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天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，一过了工地北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北晃就好，猪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眼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，一过了工地北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地 和你一起唱 工体北，刚才歌里面唱到的工体，年轻人的聚集地之一，当然除了刚唱的工体北之外，三里屯附近啊，还有昨天在直播当中提到的鼓楼、什刹海附近，这都是北京夏天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所以如果说在夏天晚上不想早睡的话，不妨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。不知道此刻有没有正好路过工体附近的朋友，那戴爷向你打听个事儿，今天晚上工体有球吗？约吗？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，下午好。我还记得上次路过工体附近的时候，好像也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抹又一抹绿色在流动，基本上都是国安的球迷，而且我们家里也有一个中赫国安的球迷，所以希望最近的时间国安的战绩会更好一些。好了，继续回到音乐当中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，也可以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，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。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律动啊，更加适合这样一个初夏的下午，有请火星哥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。

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 影视剧都用了原版，用了许巍的版本的《蓝莲花》，但这个周四的下午，我选了 Sandy 林忆莲的现场的版本。我是觉得这首歌里面有一种可以在浮躁当中沉下来的一种力量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 当然我也知道更多人喜欢这首《蓝莲花》，是因为它是一首励志情愫的歌。在这个时刻需要奋斗、需要付出的城市当中，我想我们需要音乐时刻给自己加加油、打打气。和你一起唱，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开始，四点，哎呀，四点之前就结束了。你好，我是 DJ 戴毅，我选的歌你还喜欢吗？微信平台的馋嘴猫，下午犯困的馋嘴猫，一周你起着名儿。爱吃就贪睡啊，我这儿没咖啡，但我可以带给你音乐的氧气。好了，欢迎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朋友，有请 Eason 陈奕迅。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，想蓝就有蓝，说得着哎呀呀呀呀呀，我好水和尘，衣服穿整齐，情绪要安耐。Oh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求之不得，原地解散。Oh, 放开心，想跳出约束的框框，放下习惯，只要需要一点太阳。不是空空的理想，放下。多少新鲜感，该让路看一看，让我发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都好。日复一日两相思，心温七分，整个月还不如流浪汉。 总是

最后的演讲由新经典文化出版，这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兰迪波许的演讲实录。兰迪波许是世界知名的虚拟现实技术先驱，在46岁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提前走到了尽头。但是比起自怨自艾，他更希望给世界、给孩子留下一份遗产。在书里，兰迪把幽默和达观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他无私分享了帮助他活出精彩人生的心得。世间如果有捷径，就是朝梦想努力的那一条。知名作家编剧六六继推出《女不强大天不容》和《半句实话》两部随笔之后，近日出版了第三部哲思随笔集《只有岁月不我欺》。从话题女王到通达智者，六六把自己人生起伏的真实经历化作深沉有力的笔谈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我是戴毅，是一名音乐 DJ。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， 第一眼看的是我，所以我很快乐，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。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， 机会要好好表现，对你发射信 号。 So what，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锻炼演唱功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，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FM 974，和你一起唱，和你一起唱。 版本的后来，我觉得他对这首歌的处理的方式真的是太有自己的个性，以至于如果说你想跟着他的版本去唱的时候，会觉得稍显费劲了一些，所以还是奶茶刘若英的版本会更大众一些。而且提到后来这首歌，可能绝大多数人想到的也是奶茶刘若英的版本，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。但这部电影呢，也是因为前两天退票的事情处在风口浪尖上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。今天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，我的同事，然后他在做他的节目前的采访，他们正好今天的节目也是要聊一聊一些电影，所以问到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假如说你去买票看《后来的我们》的话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是因为刘若英啊、井柏然，还是周冬雨，还是为了要在电影院里面在现场的时候听到演唱那首《后来》？我想我可能会选最后一个吧。下午的3:39，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，这里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:00到4:00，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。你好，我是戴英。 你说的每个笑话都好陌生，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，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，何必呢那么认真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、勇敢的、完整的我自己。放弃了没关系，爱情熟悉的体温，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，点亮了那些泪痕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 习题。这个问题刚才可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在想啊，如果我去看电影，到因为什么去看呢？ 陪我走下去。 我是个音乐 DJ， 所以我的想法可能很直接，先是因为那首歌，后来但可能其实那首歌真正你在影院里面听到看到的时候，可能所想的东西会变得更多，很复杂。还是我们的编辑回答，编辑说，还有张璐，张璐说，我想会因为后来，后来哦，双关。他说我想知道当初那些和我一样在这个城市奋斗打拼的那一代人，他们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完美的答案。好了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，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，明天见。 道不尽红尘涉恋，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这一辈子谁来陪，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在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人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那、西边黄河流，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热恋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江山更爱美人，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人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。节目的一开始呢，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，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，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。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，就说了，